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59集，他的生命终于完整。一行人吃完生日蛋糕，全部进了游戏室。蒋婉和铜锣烧几人的老婆一起收拾完客厅，就进了游戏室，围观他们打游戏。文永安话很多，和文静的沉默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常常从开局讲到游戏结束，大致内容如下： 铜锣烧叔叔好菜呀！啊，又死了！他刚刚在想什么？怎么死这么快？爸爸，爸爸，你放他一次吧，这样我们还能多打一会儿。 铜锣烧时常打着打着就崩溃地冲文永安喊： 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说话了好吗？ 驴打滚笑得捶桌子： 哎，以前我们求阿进多讲两句都不行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这是把话全都留给儿子了。 文静看向铜锣烧，神色认真地问：你喊他哥，那喊我什么？驴打滚笑出猪叫：围观的其他人全都捂着嘴忍住笑，直播间的粉丝都笑疯了。 宝贝好可爱呀、啊！ 你可笑死我了。 小宝贝生日快乐。 杀人诛心啊，什么叫放他一次，我们还可以多打一会儿。 我宣布，文氏父子俩都是搞笑颜值担当，笑死人不偿命的那种。 宝贝好有打游戏的天赋啊，请一直打下去。 应该是我们小宝贝好有虐人的天赋，请不要客气，继续虐。老阿姨看得好开心啊。 一下午过去，铜锣烧输了七场，被文永安这个辅助还杀了六次。打完之后就捂住脸冲自己老婆说： 我没脸见人了。 文永安小大人似的踩在椅子上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 别灰心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可以单杀你60次。 这到底是安慰人还是刺激人呢？ 晚上一家三口去超市买菜，文永安还在超市里遇到了自己的同学，两人小大人似的聊了会儿天。回来后，蒋婉问他在跟同学聊什么，他皱着眉，肉嘟嘟的小脸布满困惑。 妈妈，为什么他们都有外公外婆，我没有啊？ 蒋婉一愣。 我同学说，他过生日的时候，外公外婆也会来给他过生日，过年的时候也会去外公外婆家，我的外公外婆呢？ 蒋婉半蹲下来，摸了摸文永安的脸。 外公外婆呢，在很远的地方打工，要过几年才能见到。 是吗？我也有。 嗯，是啊。为什么这么高兴？ 蒋婉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。 我同学很喜欢他的外公外婆，说每次去的时候，外公都会带他去河里抓龙虾。嘿，我也想要外公带我去抓龙虾。 文永安笑起来眼睛非常亮，蒋婉顿了顿，将他抱进怀里。 好，等他们打工回来，让他们带你去捉龙虾。 他去年年底的时候去监狱看过一次，蒋宽旺生了病，监狱给蒋涛打了电话，蒋涛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接到电话，这个电话就打到了蒋婉那儿。他看见蒋宽旺躺在病床上，看他流着泪哽咽。 婉婉。 他清楚他想说什么，但他不想听。他留了笔钱就走了，身后是嚎啕的哭声。蒋婉从前刚进监狱的时候天天哭，后来发现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他就不愿意哭了， 也哭累了。他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黑色的小狗，他想起小时候家里养的那条小黑，刚送来的时候还小，胖得圆滚滚的，非常可爱。长得大一些，开始喜欢到处啃鞋子，被母亲追着打了几次之后，有一天蒋婉再也没看见他。那天晚上家里的饭桌上多了盆肉汤，蒋婉那天什么都没吃，躲在房间里哭了很久，家里没人在意，只有蒋涛抱着一碗狗肉端进来送给他。蒋涛不知道那是什么肉，只知道好吃，蒋婉也没告诉他，只是跟他说自己不饿，不想吃。关于父母的记忆大多都是不堪回首的，蒋婉偶尔努力回想他们很好的一面，回想他们去给他开家长会时脸上的笑容，回想母亲拿着新衣服作为奖励递给他时那一刻他的欢喜与激动，只是仅止于此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到此为止。暑假的时候，蒋婉带文永安去了乡下，他找了当地两位朴实的老人家，让他们帮忙扮演一下文永安的外公外婆。两位老人很高兴，因为他们只有儿子没有女儿，看见文永安白白胖胖的更是喜欢得不得了。他们年纪快60了，腿脚却很灵便，长相也十分慈祥。文永安才跟他们相处了不到半天，就非常喜欢这里，他如愿地下河抓到了龙虾，还拍了不少照片。照片里，文永安戴着遮阳帽，手里举着装着龙虾的小桶，冲镜头咧嘴大笑。文静站在他身后，纯白的衬衫上全是泥点子，他皱着眉，一只手捏着一只龙虾。蒋婉正在帮他把龙虾放进桶里，看他这么狼狈，脸上是憋不住的笑意。照片是两位老人帮忙拍的，回来后蒋婉就把照片洗了出来放在照片集里。文永安很喜欢看照片，他记忆力很好，一岁多的时候去过哪儿，见过哪些人，他都记得。蒋婉会写一张便签放在照片边上，他担心以后自己老了会记不住照片上发生过的事，他写下一张又一张便签纸，最后那张照片上夕阳西下，天边漫着晚霞，文静和文永安一大一小在地里拔草干活，边上两个老人目光慈爱地看着他们，这一幕看着分外美好。照片是蒋婉拍的，他在贴纸上写下日期，最后笑着写下一句话： 老公和儿子一起拔草。 五岁的文永安会哭会笑会闹，和文静不一样。文静常常在学校门口隔着铁栏杆看着文永安和同学嘻嘻哈哈的打闹，看着文永安笑得眼睛都眯起来。文永安的那双眼和自己的很像，同人都是那样的黑，而且笑起来很好看，看着他文静就好像看见了小时候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自己。过去的那段时光被如今这一幕慢慢重叠覆盖，手臂被搂住，文静转头看着蒋婉靠着他的手臂冲他说话。他的边上是文静的父母，两人已经退休了，时常会远远地跟在文永安身后看着他。校门被打开，文永安迈着小腿笑着冲了出来： 爸爸妈妈！ 他边说边像一颗小型炮弹一样冲进文静的怀里。文静抱住他，将他单手举高架在肩上，左手扶着他，右手牵着蒋婉往家的方向走。文永安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好玩的事儿，边上的蒋婉柔声地问着什么，文静安静地听着，斜晖昏黄柔软， 遥遥落在他们一家三口的身上，他的生命终于完整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